大家好啊，今日我哋系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。今日我哋情商又请到阿笋哥嚟录啦。 唉，大家好，我哋真系好耐好耐冇见啦。 喂，点解你呢排去一边咧，笋哥？ 呢排去完日本啊，再去韩国啦。 系咪屌日本閪嘅？ 去完韩国翻大陆，冇喎，全部冇屌閪喎，日做嘢就冇停手喎。 哇，好卵惨啊，笋哥你真系。 系啊，简直系放逐远洋啦，人离乡贱啊，俾韩国佬虾啦。 韩国佬虾你唔卵系嘛？屌你老尾，你都好撚高大噶咯，佢點蝦你啊？咪捉你屌屎忽咧，順哥！ 唔係啊，嗰度買好撚貴，俾人蝦撚曬啲錢，真係。 唔係韓國嗱，好老實講啊，即係而家我覺得東南亞地方能夠買嘢平嘅係香港咯，因為香港市道唔好嘛。你試下去泰國，泰國買嘢都好撚貴啊！ 你試下，但係調翻轉啊，日本啊都 OK 平喎。其實原來如果我哋用三個地方比較啦，即係韓國、日本同香港，韓國最貴，日本第二，香港最平。 係。 啊、所以真係留港消費，認真係留啊！ 應該係啦，即係你話大陸嗰啲冇得比啫，大陸嗰啲真係即係虧啲啦，啲嘢就我覺得。 咁啊，買咗都唔撚用得嘅，買嚟把撚咩？ 係啊，屌！ 咁啊，今日傾啲咩？ 嗱，今日咧，我哋又想講一樣嘢，就係昨日當我年輕時。嗱，咁點解我哋會今日講個咁嘅題目呢？有條咁嘅 feed。話說咧，我有一日就撞翻個老友，個老友四兜幾嘢啦。咁咧，個老友要我飲茶，佢因為好即係長時間住海外噶，阿發明家。咁、發明家咧就全地球咧都去暈曬，因為佢係 director 嚟，唯一未去過南北極嘅啫。咁咧，佢公幹嘅時候，佢話俾我聽，佢啲飛行里數已經可以喺個櫃位度換一張頭等嘅機票。 哦，都係得一張啫。 唔係佢一個人去啫嘛。 哦，原來咁。 即係每一程都可以，即係飛到咁樣樣啊。咁你可想而知，即係喺個飛機多過係搭，即係喺個天空多過係搭地度啦。咁咧，佢有一日就見，即係我同佢一齊飲茶。而家香港啲學生妹暫時未換季啊。上個禮拜，咁一見到學生妹就哇，學生妹啊咁樣，佢即刻屌口係突撚咗出嚟。咁咧我就講一樣嘢，咁啊係喎。嗱，我記得我讀書嘅時候咧。見到學生妹就唔夠硬嘅，屌你老味都係同學仔啫咁撚樣。哇！而家見到學生妹又唔係話夠硬，直頭啊！屌你老味個眼都硬撚埋，啲頭髮都硬撚埋。以前咧，我話俾你聽，做學生想做咩？屌師奶，即係學生哇！屌師奶喎正。而家屌你老味，我老婆都係師奶啦，我使到屌師奶，你冇撚嘢啊 嘛？哇！狗護士你啲口氣都好特別。我同你啱啱調翻轉 啊， 即係後生嘅時候咧啊，望住前邊個女同學背脊，咦隱隱約約個 H 字形嘅嘢係咩？ 嗰啲 黄痕啊，跟住咧，有时咧，因为我以前读间中学咧，嗰啲裙系白色噶嘛， 啊，我嗰间都系啊，屌， 有时咧，你只要好俾心机咧，望住一条裙，跟住一旦咧有太阳晒到嘅时候咧。一透光咧，你就睇到哇，入邊好清楚下。 啱啊啱啊！嗱，仲有一樣嘢啊，特別 有時你見到啲女仔係著黑色啊，咁又更加 邊人著黑色墮落㗎？屌！我底褲 有一定有呢、這個。 唔係啊，冇人著翻學㗎嘛。 我同你嗰年代唔同啦。 係咩？ 嗰個年代嗰啲係將戴嗰啲師奶罩。 乳色啊，乳白咩乳誒嗰啲叫咩啊？黃黃地色嗰啲。 咩少女運動胸圍啊嘛？而家嗰啲唔係㗎啦，但 係 邊有呢？ 真定假？屌你邊間中學啊？我去讀啊！ 你有冇見到放學嘅時候通常有兩三？架轎跑車喺呢個學校門口嗰度，然後啲靚妹就衝曬入去咁。 哇！咁啊係喎， 跟住翻去瘋狂屌閪啊嘛！點解唔著翻？仲著少女位？屌！點錯化你啊！屌！ 唔係，仲有一樣嘢就係我想同大家講下。嗱，昨日多年輕時咧，我話俾你聽，我以前啊對住本 Max 書啊。都可以扯旗，真係夠硬喎！以前咧，你發覺咧就係、是、中三四嘅時候咧，最夠硬嗰個年頭啦。哇！你小息直頭起唔撚到身，因為碌嘢頂撚住條褲。係 喎。 咁咧，你睇咩史書硬？有一次我同我老婆屌閪，我話俾大家聽，碌嘢唔硬，我攞本咩史書出嚟啊！我老婆你做咩？冇啊！我以前攞本咩史書都係撚住佢夠硬。我老婆又字正腔圓講一四個字：屌你老母！ 都好神奇喎！即係，但係我覺得即係嗰種勾眼咧，係同呢個即係唔知同性愛本身有冇關係嘅咧？ 係， 即係我諗都係冇嘅，因為好得意啊！以前翻學朝頭早起身有眼，翻學搭校巴有眼，嚇坐曬阿堂嘅時候望住圓圈交叉有眼。啊！讀一陣英文嘅時候咧，做嚟做咩油牙？ 我話俾大家聽，我而家唔係話睇啊，吹簫啊，都吹到唔硬。我話俾大家聽，我試過有一次去澳門咧，嗰條女吹撚到打喊路，吹撚到九個字，佢話：阿哥仔，你咪食乜嘢？你咪食乜藥片？ 我覺得咁樣，即係其實咧，即係都可以幫某牌子賣下廣告。我聽啲朋友講咧話。有一隻藥叫西利士， 立威大、西利士啊，有三隻嘅其實市面，立威大、西利士同威爾剛。 不過唔緊要啦嚇，即係咧個朋友話咧食完之後，哇眼又硬，話完又軟。 即係幾乎咧，你諗下都硬硬咧，硬到仲要好似咧以前細路仔咧，俾個仔褲擦親個袋之後即刻硬咗。 唔係，我話俾你聽，嗰啲咧就係真係即係佢除非廿幾歲咯，即係如果我四十歲而家咧就食嗰啲都冇用啦，因為真係到我而家四十歲，我食過嚇幾隻都食過，真係冇用噶， 係嘛？ 唔係講笑啊！即係 你想屌閪食嗰陣時，咪半個鐘頭前食咪硬一鑊咯。即係你因為年紀真係大，機器真係壞啊。 喂，但係佢嗰種硬咧，係硬完之後，但係射嘅時間都係差唔多啊。定係硬完之後咧，你又 筍哥一公升精液啊，射一公升我咪都係射咁多嘢嘅啫。 唔係，我意思係話佢係硬，但係佢係咪延長咗你個射精嘅時間？ 唔係㗎，唔係㗎，唔係㗎。 即係一樣，好似平時 一樣都係 平時五分鐘射。 五分鐘啊，五分鐘咯。 咁但係你射完之後，咪可以即刻繼續？ 快啲，快啲，唔係即刻，快啲。譬如你平時三個鐘，佢咪縮短為兩個鐘咯，係咁撚樣嘅啫。 哦，即係佢係都可以回復硬度得快。 回復硬度得快啲啊！ 哦，原來係咁。 但係我食完都係得一劑嘅啫，而家都。 原來係咁。 因為年紀大啦，真係，即係你話哇，當個細路仔嗰陣時，哇，你睇龍虎豹，屌你老尾，有龍虎豹睇喎，而家屌你老尾唔係嘛？ 聽到都開始硬啦，真 係。係啊，哇！呢個個同學仔有龍虎豹，哇！你聽到翻學嗰個途中都喺度打幾次飛機啦，屌你！仲有嗰陣時打飛機咧，差唔多係好似食煙咁撚樣，即係我係打曬飛機先啦。 不過咧，即係喺講翻少年時代咧，懷念翻昔日，幾個朋友仔圍埋一間屋裏邊，左邊一台麻雀，右邊幾個男仔一齊睇鹹片。打麻雀嗰個叫正經喎，可以抵受住呢個日本姦妹嘅引誘就去賭錢。咁然後咧，幾個男仔坐喺度嘅時候咧，就有啲人咧就揾毛公仔啊，有啲人揸即系嗱，听住系即系只牙杯， 咩叫牙杯啊？ 即系人哋刷牙嗰啲牙杯，即系以前好旧红色一只嗰啲胶杯咧，就咧斟杯热水咧就摆喺碌胶。 点解嘅？ 嘛，冇遮住下面。 嗱，唔系点解要遮住碌胶先？ 咁然后咧，讲笑咗俾你听，即系十年之后我知真相啦。咁然后咧，成班僆仔一齐喺度睇咸片啦，好欢乐。即係差不多一班二十個男仔，有十六七個都喺間屋企入邊，大家一起看鹹片咁樣。有幾個喺房裏邊咧，就開住個電腦打大富翁咁樣。咁然後咧，有個男仔咧就突然間起身就話：，切乜你咁渣啊？咁樣。跟住然後咧，我哋心裏邊咧就會覺得，哎呀，真係唔好意思啊！點解佢睇完之後佢唔硬嘅咧？即係點解佢真係咁有定力嘅咧？即係細路仔嘅角度咧，就係覺得。啊！如果睇呢啲嘢咧，扯旗就係好收家嘅，只好似佢咁有定力，扭下位咁樣。 我話俾你聽，嗰條撚樣根本射撚咗正，佢唔係話哇！屌你老味！ 十年之後我就知啦，其實我哋有計， 係咩真係㗎？ 真 係冚家鏟屌你老味，邊撚個嚟啊？ 唔係你嘅，你咁食啦！ 哇！我屌個老母啊！死機佬一齊睇下面。 嗱，即係呢啲真係肯定係暗地裏咧潛入喺我哋嘴裏邊望住我哋扯旗，跟住咧找尋另外一種性興 趣。啱啊！個撚樣可能想同你吹簫啊！屌你！ 即係諗翻起細個真係揾好笑啫。 唔係嗱，年輕嘅時候好多嘢好浪漫嘅。我記得第一次打車輪。第一次打車輪真係好撚緊張噶嘛！第一次屌佢，哇好撚緊張！第一次叫雞，我話俾你聽，哇好似去搶咁啦樣！屌你而家去叫雞， 第一次屌太妹係咪？ 屌太妹啊！而家叫雞好似食飯咁撚樣啦！屌你攞咩同食麥當勞有撚分別咧？ 第一次打車輪如何咧？ 第一次打車輪好撚緊張噶，哇點打咧？屌你攞咩點搞咧？諸如此類嗰啲咧，哇好撚辛勾苦啊！屌你攞咩？而家真係屌你攞咩？喂唔好控個口過嚟啊！啱出完笑屌。即系人，即系年轻嘅时候系有好多好，不过好浪漫，好值得回味嘅嘢。 我听到好多女仔、女士讲咧，话咧啊唔系喎，啊系好多女士讲咧，话咧都好怕嗰啲男仔奶完閪，然后同我哋打车轮。 奶閪都唔紧要，奶屎忽啊！仲有一样嘢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打车轮嘅时候，睁大眼。 咁有咩問題咧？ 個邊又撐大眼啦，無啦啦啦一撐大眼，大家互相對望就唔撚彈開，好撚搞笑啊！呢啲嘢，即係你年輕嘅時候呢啲係一種好浪漫噶，你覺得話係喎，屌你老碌鳩啊，頂撚住條褲好撚辛苦，而家你想頂下都冇啊，大佬。 係咯，我都覺得係。 屌，而家你想頂下都冇啊！ 冇啦，而家真係。現在真係呢個要好刺激咯，真係好刺激，要 好刺激咯，即係除非玩啲好撚特別嘅嘢咯。哇！屌你老母食屎啊！屌你老母攞條邊狂邊啊！嗰啲 我聽咧啲行家講咧話，而家東莞有樣嘢幾好玩嘅喎。 咩波推？ 今日咧 舊嘢喎， 波推呢啲好舊啦。佢咧就裏邊裝修到成條街咁樣嘅， 石條啊，即係咧嗰間嗰間雞頭咧裝修到石條街咁啊，即係你行去行有一條街裏邊，今日咧有咧你見到咧。好大嘅啦，個牆一定係可能係幾萬尺咁樣，入到一條街咁樣，有咧啲女咧就著緊啲好普通嗰啲學生妹啊，有啲係著到個師奶咁啊，咁行過嘅時候咧，又走過嚟同你傾下偈，喂，好耐冇見啦， 真定假有學生妹？ 唔係，即係成條街，即係好似你有冇睇無線電視劇啊？ 有，真係搭到成條街咁咯， 即係搭到成條街咁咯，你行入去，然後有啲人咧就著件旗袍咁樣，然後咧走過嚟啊，然後你係可以揸下佢啊，咁你又可以帶佢上樓上，屌佢咪即刻俾錢咯？ 真定假邊度啊？你帶我去啊，神哥！ 我唔知啊，我聽啲行家講啊，佢話咧東。即係東莞最新，而家近排最新玩法，即係你全部女你都可以鹹濕下佢嘅，你要俾一個入場費就係鹹濕佢。 明白明白。 咁你上，咁你行入嗰條街咧，全部都係女人噶啦。咁你會咧入邊咧有啲面店啊， 咁撚變態。 主公仔面嗰女人你都行 街 揸佢 哋，咁撚 醉 啊！屌，咁好 玩喎。即係我覺得呢樣嘢都幾得意。咁然後咧就另外一個簡單啲嘅就係啊，近排聽啊。都宣傳下先，即係呢個我幫下內地的嗰個揸車師傅叫游之峰啊，賣下廣告啦。游之峰咧，因為佢架車咧有呢個軍裝車牌啊，所以咧上啲高速公路完全唔使錢嘅。 哦，咁 大家有興趣咧嚇，大概一轉來回香港到廣州係深圳到廣州。是300元到， 300元 都係相當之抵。 咦，咁抵坐喎！ 係啊，你諗下，你四個人就好似搭火車咁。 係啦，係啦， 係啦。嚇，咁啊，游之峰，大家有興趣要佢電話嘅，可以上我哋嘅留言板度留言俾我。 哇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喂，我想上去咯，神哥，你帶我去好啊！ 我都 係 聽阿游之峰講啊！ 屌你，撚咗邊定流啊？帶撚咗我哋去劏咁撲街！ 然後佢又有一隻又好玩嘅，即係另外一個司機講嘅，佢咧就話咧就係、是、即係你咧，佢咧就入場嘅時候咧，就俾一支蜜糖你。 我做咩啊？ 冇啊！咁你即係咧個女仔個頭咧就會跟住支蜜糖走嘅。咁咧你咧就咧、你就自己咧，你可以將啲蜜糖擠曬落個屎眼。 唔係擠落個袋咯，揾兩個絕袋絕一絕先，屌你！ 即係有啲咁嘅玩咯，即係而家大陸，因為我諗係屌已經冇曬新意，即係喺大陸咧已經係。即係一係就青春少女，即係15歲啊、14歲、12歲啊，或者8歲咁樣先有睇頭啫。你廿零歲屌閪，全部男人都玩過曬噶啦。 啱啊！ 咁仲有咩好玩呢？即係我最嗱有一單嘢好笑嘅，即係有個電視藝人，即係名就唔好講啦。咁樣咧，阿乜乜哥咧，咁佢有一次咧就去呢個浦東拍嘢喎。咁樣拍嘢嘅時候咧。在場嘅時候咧，有啲兄弟話去玩咁樣啦，加乜乜哥就話：，全部都係阿嫂嚟啦，有咩好玩啊？ 哇！佢呢句賤家，佢呢句賤家，屌！不過咧，大家我又講一單嘢俾大家聽，就係、是、昨日當年輕時好過癮。話說當年咧，就我咧帶過一個即係僆仔啊，真係僆仔，就過澳門。咁咧過澳門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過過啲金魚缸係任睇啊！第一，你睇完之後就可以走啊。 即係睇下都得㗎，就 睇下都得嘅。你唔啱咪第二間咯。我話俾你聽，個僆仔去撚咗兩間，第三間咁佢之後就問喎。喂，阿九護士呢頭有冇廁所㗎？我話：做乜撚嘢？急屎啊！出嚟到嚟睇個撚嘢，面無血色，應該打爛咗兩隻飛機。 但係有咩咁勁咧？ 咁咧，我話俾你聽， 我金魚缸未去過啊，真係。 唔係因為嗰個僆仔真係細個嘛，佢又未見過啲又波拉又成，哇！我屌佢老！ 即係淨係睇下波拉咁 啊！ 咋？ 咁都爆張啊！個僆仔， 我係玩假啫。 咁未去啊！真人睇波拉，哇！攞波咁樣，好疏疏咁，屌你老味！即刻鳩牙啦，個僆仔。咁之後咧，佢我就話：喂，細路，而家係咪屌閪啲馬仔？佢阿九護士可唔可以落去飲杯咖啡？我定一定神。之後咧，側邊有個嗰啲即係大家兄弟踢甩爆佢，屌你老味！梗係頭先打撚咗兩劑飛機啦，之後佢又甩咗塊面紅撚曬。咁啊，一定係打撚咗飛機先啦。佢想耐啲可能。 唔係，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到屌完閪啦，我哋真係帶佢間場出嚟嘅時候，佢甩咗窿口窿面喎。咁啊，咦？做乜撚嘢啊？咁樣嘅，佢甩咗唔出聲。咁之後啦，到即係大棒去撚咗賭錢啦，咁我同佢，即係我不嬲都唔賭嘅，你都知啊。咁喺餐廳嗰度坐低同佢即係飲下茶啊，咁啊食狗煙仔。我喂你做乜喺度喺面冇水洗面㗎？咁喂咁護士唔知點解咧？哇！頭先入到去啊，摸一摸就射撚曬出嚟。我知道。 得我摸你啊，你俾千蚊我啊嘛。屌你我摸你，你知我俾千蚊我，你死啦柒啦，我同咪得咯，屌你老味閪。嗱，细个走呢啲咁嘅冲动，细个走呢啲咁嘅浪漫，到你大个嘅时候咧，呢啲浪漫同埋冲动咧，基本上随住你嘅年纪咧越嚟越少噶啦，你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少，越嚟越冇刺激，越嚟越冇浪漫。咁所以咧，趁大家仲后生嘅时候，掌握好多爱情嘅浪漫，掌握好多你第一次嘅开心。尤其你嘅爱情啊、性爱嗰啲，哇！屌你老尾，真系我话俾你听，我读书嘅时候最笨柒一样嘢未拍过拖就真系。而家见到啲学生妹真系，哇！你听个学生妹三个字喺中年人嘅心态里面，简直哇！扯旗射精勾硬，根本上即系喺呢几样嘢啊！你话学生妹，哇！我屌唔系攞学生妹 咯。谂翻起细个单嘢都几搞笑，就系咧，即系我坐喺后边啦，有个女仔坐前边咁样啦。啊，有时咧。以前細個冇意識嘅喎，即係成日咧將只腳伸前嘅時候咧，幫我膝頭哥咧可以頂到個攞油喎。咁有時咧搓下搓下咁樣，我試過幾日係咁，連續幾日係咁，個女仔又冇反應喎，可能佢真係擔心俾人打 咁樣。咁你嗰陣時會諗啲咩咧？ 冇啊，我覺得咦佢唔出聲，咪搞多啲咯。 唔係，咁你有冇勾硬嘅咧？ 梗係有啦。 你有冇打埋飛機都順手？ 冇冇，翻屋企先打。 哇！屌你老味，我話俾你聽，嗰陣時候我有個同學叫馬王，咁點解佢叫馬王呢？因為佢撚咗好中意上堂打飛機，咁佢一打飛機嘅時候，隻手好似出姜咁樣，所以就叫馬王。個撚樣啊！我話俾你聽，我見住佢，我嗰陣時坐喺後面啊，個冚家產啊，一日裏面啊，起碼坐底兩次打飛機，我屌佢老母，個仆街你眼定定咁望撚住女就打噶啦，屌你老味 ，Miss 又唔撚放過，同學又唔撚放過，個撚樣有時望過嚟陰笑，我懷疑佢望住我都唔放過。 喂，好啦，今日題目都去到呢度都咁上下啦。 咁好啊，大家咁咧，我同阿筍哥咧會繼續去錄嘅，咁咧希望大家會 keep 住去聽。OK， 大家我哋講聲拜拜先，拜拜。